好，繼續我搭餐嚟上個禮拜嘅女醫高升 crossover， 今次講到，首先嗱，上次講到停球啦。 停球有咩网球嚟啫嘛？停球个名叫停球， 但系唔正常啊嘛， 系班人唔问题啫嘛，唔系佢玩嘢。 运动有冇需要补充？ 翻都唔正常啊嘛，狗怪啊大佬。 第二样嘢就系网球，我现实上啲网球女选手依都好唔正常噶咯，已经系嗰啲。 Love 咩？你讲？ 唔系啊，喂，唔知姊妹啊嗰啲。咦，系佢嗰啲就系超咗人类，咦，佢已超咗人类极限嘅，佢哋嗰啲系 翻翻嚟啦， 翻嚟先啦， 翻咗翻嚟啦，已经变翻人类啦， 变翻人类啦， 输咗啦，讲运动三十八啦， 头先好似最尾提咗有咩锻咩肌肉训练嗰啲啊？ 哦，健身嗱， 健身啊， 因为上次有提 Hibiki 啊嘛， 系 Hibiki 捧得起电单车啊嘛，我讲 系系咁啊， 健身算唔算健身就有啲微妙喎，健身类似高身位健身就， 佢都系属于运动定系即系， 都系嗰句啦，你净系健身，你净系讲健身嘅饭都少啦， 唔系健身本身嚟讲系唔流行噶，喺 唔系啦，唔系。健身嗱，冇話流唔流行，而係相對真 係。我覺得健身絕對係流行喎，如果唔係健身室唔會開到成個城市咯。 問題係唔係即係唔 係？你咁激嘅嗱， 健身室入邊嘅咧係做 keep fit 減肥呢樣嘢，但係問題唔係呢樣嘢，而係你知道咩叫健身嘅咧？你真係點樣做成一個故事係一個問題啊？而唔係呢樣嘢係 唔 係 啊？佢 係一個 minor 嘅問題啊！ 仲要有人，佢除咗故事之外。佢真係唔會就係好認真教你健身嘅。 嗱，唔係，我 故事都 OK 啊。 我唔係話佢教唔教人健身，而係你點樣將呢樣嘢去寫一個故事，而唔係寫空氣係。 但呢個就等我哋再下季先慢慢 又或者唔會寫寫下變咗格鬥極格鬥係。 唔係，總之唔會變拳亞修羅啊。 定壓， 唔係拳亞修羅。 嗱， 唔係嗱，呢個又係其實呢樣嘢咧，又係一個即叫咩个叫咩嘛错误嘅睇法嚟嘅，健身嘅就打嘅咩？喂，两样嘢嚟噶，武术同健身两回事嚟噶，好多大只佬唔识打噶，佢哋真系即系真系真个样噶，佢哋真系我哋都未我 唔系 随时打得赢嗰只噶。 首先就系肌除咗讲过嘅健美健 嗱唔系咁样讲啦，肌肉同。實際即係你格鬥嗰種理論，戰鬥 又唔同 嘅嘢。 真係嗰句， 即係咁講，即係你肌肉健碩，即係你變咗你有 advantage， 但係你都要學。 唔係我意思，但或者真係咁講，武術嘅來源係咩啊？弱者打贏強者啊嘛。 但係提翻先，但係現實嚟講，反而即係我印象啦，又嗰句，即係你話我死板都係咁講噶。如果女子高中生或者女性啦，佢健身反而通常都會諗到格鬥。因為多數女性依家去健身都係打泰拳嘅喎，其實 因為泰拳減肥啊嘛， 冇錯 ，fit box 就叫 fit boxing， 因為而家好流行嘅。 其實唔係話咩，而係真係一樣嘢嘅。因為泰拳係全腳都要做啊嘛，都有啊，係全身運動，同埋係高強度運動。係 啊， 咁咪再加埋佢哋有個 advantage 就係泰拳喺護身方面係比其他嘅。更易入， 但係反而套喺套衫裏邊又好似仲未打過泰拳喎，就打拳擊啫。 唔係啊，即係你咁樣健身，我只係諗起因為武術嘅啫。卡爾波拉， 卡波耶啦， 咁嘢啦，唔好意思。 哇，嗰種嘢啊， 好難。 卡波耶啊，而家唔係腳嘅喎，腳技。 係啊，係好睇，但係好難學。 唔係，因為有樣嘢，佢源頭係。奴隸 係綁手咯， 綁手奴隸，所以唯有講腳，冇得講手，需要講腳。而近年發展成為一種舞蹈形式。 依個我認識係好多年前功夫旋風兒介紹過嘅， 唔係就係功夫旋風兒啦。 好多年前好多， 總之叫做開始傳入日本比較相，就係嗰期功夫旋風兒啊、修羅之門啊嗰批早古早嘅會玩二種格鬥戰嘅作品，而唔係街頭打鬥。就會有講呢樣， 但係一講到呢樣嘢，但係講緊好似唔係咁多女子高生嘅格鬥作品啫喎，即係冇，但係真係少。 Master 咯， 嗱唔好認 Master 係咪淨係女子高生先？ 梗唔係啦，係男女冇差別， 做 街頭戰啊！ 啊，請問下， 即係你武龍都係女子高生，但係武龍都唔係淨係唔係女子高生啊？ 武龍打地下嘅啫，打地下格鬥。 我想問下， 一騎擋千算唔算啊？ 一騎擋千 算一騎擋千算算啦，女子高薪。但係佢 crossover 唔係格鬥，係三角。 係啊， 佢係有男，佢係混合戰，混合戰。 有超人有男，係啦。 雖然佢格鬥係超人格鬥，但係都係格鬥啊。女子高薪格鬥啊，係啊。因為女子高薪格鬥就 佢唔係淨係女子高薪。講真，佢係高中生格鬥。 講真嗱，女子格鬥或者嗱，女子拳擊、女子格鬥、 女子男生唔重要啊。曹操好重要噶。 孙女子阿周瑜都重要噶，嗱咩嗱，即系一样嘢嗱，反而动画嘅即系以女，唔好话成套都系女子打斗啦，女子做主角嘅打斗啦，女子系女性主角嘅 格斗嘅 格斗嘅，即系高女子高中生做主角嘅格斗作品都动画都唔多。 嗱，女子 反而漫画其实可能 少， 海唔系唔系系海量嘅，系海量噶。但系一样嘢 成功唔到，即系动画化唔到，总之。 因为有一样嘢好神奇嘅。以女性做主角或者是主要戰鬥是女性的，一是就是畫得很靚，即係靚到真的不似是打鬥的，一是全部都是啲恐怖過威廉斯姊妹的。嗰啲畫工是根本個作者的畫工的問題啊！ 印牙女睇法， 唔係印牙，其實如果你識的話咧，佢啲肌肉其實堅的， 但都是印牙女睇法。 類真係唔係印牙女， 好難受歡迎喎。 唔係你講錯，唔係印牙女化，係印牙個作者畫嘅女性。 唔係，都係嗰句，印牙作者畫嘅女性有啲都 OK 嘅，但係你將印牙，你雖然呢個角色，或者佢師傅老豆嗰個係，即係 佢老豆 最強咯嗰個， 佢老豆 係女體化。自己諗啦。 即係呢，即係大部分都係。都是就算入面話到係最靚女嗰個都是豬頭喇叭嘴嘅，大部分好多都是嘅，唔知點解㗎。我真係我覺得好奇怪，反而真係靚嘅咧，其實真係唔多咯。反而真係 講唔多，咪攞到上嚟做動畫咯。頭先講個 Air Master 啊，武龍嗰啲咯。 Air Master 個作者啲畫係已經係別樹一格㗎，都係屬於豬頭喇叭嘴一族個，我覺得。 咁武龍咯。 但係真係武龍其實算係為最靚嗰個，好似真係。即真的很少可 啊， 同埋就係反而喺主流字上邊嘅真係唔見乜滯， 因為呢種形式根本唔係主流啊嘛，你記住。 如果係女子競技係運動嘅格鬥咧，即係話即係柔道啊、空手道咧都有。 唔係喎，反而咁 都唔多。 我諗嗰套好異類嘅喎，嗰套叫勁女啊嘛叫。 劲女咯， 劲女， 而佢嗰个系算乜嘢？算乜嘢格斗咧？其实系泳衣格斗定？ 佢未格斗，即系就第一系算系格斗。 二种格斗嚟嘅，其实系。 只二， 但系规则系自己定，但系咯奇怪 嘅。嗱，其实咧劲女入边嘅规则咧系好完整嘅，因为佢系写到明、讲到明，其实系一种即系其实佢唔系佢嘅规则系某程度系即系嗰啲日本以前嗰啲啲清涼節目嗰啲規則，然之後擺上嚟做， 即係香港都抄咗唔少啦。你睇大台都間唔中有噶。 但係佢加入咗日本嗰只，好似職業運動。 咩？佢係加入咗嗱，你最 似賽馬，類似跑賽馬啲啊。其實 最似其實唔似賽馬，我覺得感覺上似賽艇。 唔係學校，唔係學校嗰啲。 唔係賽艇，賽艇 職業訓練。 你有睇 Monkey Turn 嗰啲就會發覺其實佢整體似嘅，因為就。甚至咁講啊，佢勁女個故事發展真係由完全個故事架構係差 Monkey Turn 嘅，我覺得入個主角要錢，所以入間職業訓練學校，然之後係做入係職業學校嘅墊底，跟住打上嚟成為，跟住最後成為職業呢啲，即係一本抄一模一樣嘅，根本完全連喺個職業學訓練學校入邊佢啲。佢啲遇到嘅挫折都差唔多嘅，即係咁幾 算吧啦。但係勁女都好似唔係 only 女子高生啊， 有女性啲手嘅， 因為佢有個職業， 女性啫嘛，係咯。咁翻翻嚟女子高生先啦，你而家你 接下先女子高生啊嘛。睇我記得啦，頭先講嘅女超格鬥係競技嘅話，女子高生有啊嘛， 有知道 係啦 啊。 經典呢套，但係而家做 嘅，但都係呢套啫嘛， 呢套咯， 係都係呢套啫嘛，冇啦，好似 跟住因為嚴嘅，之後就阿黃日食算呢套 Happy 咧，就網球啦， 一個網球一個入到咯。 唔係啊，其實真係調翻轉咁講啦，你唔好話呢啲，其實大部分嘅女性競技作品，佢都高中出身啫嘛。 嚇 嗱，佢哋踩冰女性最多噶啦， 其中 最常玩的比賽運動比賽花式溜冰，高中生啫嘛，有咩問題啊？佢哋咁又知道happy， 佢哋玩正常。 反而花式溜冰近年係興男生。 唔係調翻轉啊！係因為近年有男生出嚟，所以一直日本都 只係有男生出嚟， 係好紅， 係好飆紅， 係係係啊！雨生雨生 雨生結婚 係啊！ 咁即係咁就 俾男生 咧。 咩？其實以前 都 有 紅㗎，大佬唔好咁啦。 咁同佢唔同個紅同嘅程度差好遠。唔係，其實真係咁講，一直以嚟都有。七大罪仔都寫到套VCSX 啦，其實都係男，佢哋重點都係男子花式溜冰噶，係咪先？其實就係、是，其實問題真係呢啲唔係一個問題，而係根本呢個普通一個學生運動啫。 O K， 咁都係唔緊要，競技嘅運動啫。但係競技嘅偶像又點睇咧？女子高生加競技偶像， 偶像啦， 即係講到係當初提嘅偶像就係、是。咁最初有講偶像，我當時反駁就係、是：等先，偶像現實都有啦。但 係係學校學係 學校競技偶像真係 係啊，即係喺學 幾微妙嘅嘢真係。 學校名義出賽做偶像競賽，其實依家係冇嘅呢種。 唔係地區， 我相信冇咯， 相信冇咯。 即係又好業餘咁樣，即係可能 即係嗱，你攞翻套地方偶像嗰、那個情況， 嗰種大把， 應該大量嘅。 但地方偶像唔係咩噶嘛，唔係生嚟 喎。唔係，都係好多㗎。 劉志高生， 佢都生，但係佢哋代表嘅係縣市做啲 project。 係啦， 只不過 佢哋咁啱，佢哋嗰 team 都係劉志高生。或者佢哋所謂勁敵嗰 team 又係超高生咁解啫嘛？ 佢哋其實 你見佢哋全國大賽嗰陣有好多參加者都唔學生嚟。 佢哋全國大賽嗰個唔係，但係唔係撈個重點唔係班女local idol 嘛，而係嗰只 Yulukela 啊嘛。 簡單講就係咩吉祥物大賽嗰個係。 嗰個係 吉祥物大賽 係 有嘅。 唔係，但係 吉 祥物大賽其實唔係 怪大賽。 吉祥物大賽係電視台 嘅特殊 event 嚟㗎，唔係所謂嘅咩比唔係咩正式嘅聯賽 event 唔係嚟㗎，係啲 我知電視台，但係。好似已經有政府搞嘅類似嘅嘅嘢㗎啦，已經係。 好似啱上年 已經有啦，好似。 今年年頭搞過一次嘛，係咯。 唔 係 即係開始正式化。 好似好奇怪嘅贏咗我。 總之係政府參，即係政府負責搞演啊，電視台 主 導。 即係各個院都有出力嘅，即係唔係淨係即係純娛樂 咁 樣 咯。咁即係。搞到見 即 係見搞到嘢， 一個 appeal， 即係一個預嘅宣傳啊，叫當一個 好多噶，本意係地區偶像，多到 但都係嗰句 ，Love Live 嗰只應該冇啩， 應該冇，唔係應該肯定 有問題啊， 因為你依家應該 嗰個太誇張其實， 嗰個係競技，嗰個校園競技， 反而係 Love Live 衍生到即係 2.5 次元呢、這個呢樣玩法，即係唔係佢第一個啦，即係艾瑪再前咗少少十年啦咁樣咯。 不如就係 嗰個，嗰個就另一個題材啦。 呢個有機會，呢個 但係掹到 idol 加女子高生，主要都係呢套啫。 未 I Man 嗰個情況係另一樣嘢。 Band Dream 嗱 ，Band Dream 唔係 idol 啦，但係 Band Dream 係咪全部女子高生啊？ 係。 兩 間學啫嘛， 講五隊就係 兩間學。 但問題係 第六間係第六隊先。 其實佢哋係咪競技咧？其實我就想轉，即係反而佢哋係點樣講啊？夾 band K On 咯。 認真版咯，叫做 唔飲茶食餅嘅 Heon 咯， 係啊，即係堅同你真係玩樂器，真係連個聲優都要上場打玩嗰只咯。 嗱，聲優上場係宣傳嚟， 即係又或者唔係又或者嗰一集嘅雷公咯。 得一集啫， 唔係因為佢一開始個諗法就係咩嘛？即係真係當粒塊嗰種嚟做噶嘛？即係真係2.5次元，即係個角色。同埋個聲音係連動 咁而家搞 idol 通常都走呢個方向， 係啊，即係變咗呢個主流啫，其實。 哦， 嗯，係啊。 其實唔係話咩主唔主流，而係而家佢要宣傳一種情況。唔係，其實某程度即係角色等於聲音， 唔係反而 係 呢個現實係咁樣咯，即係 因為 個故事係另一個故事。 呢個其實係 I 媽佢設定嗰陣時，佢就係為咗呢樣嘢，等你裏外。 合一啊，即係成為 整體一個咧，唔會有分歧。呢、這個就係避免咗一個就係、是、即係見到背後個人之後就對前面台前嗰個有幻想破滅呢樣嘢。 咁但 係阿媽 都唔係淨係女小學生啊嘛，佢由小學生到大學生都 有，即 係 其實係乜都有嘅，啱 係跨年齡層， 唔係無論係完咗即係 跨曬年齡層嘅，只不過嗱，我唔知道有冇三四十歲以上啊。有冇媽媽級嘅我唔知啊。 最近好似三十啫嘛，都係 啱啱有個三十六， 肯定冇印象，定冇 啊？穿到瑞鼠啊嘛，中山陽陽。 佢三十六啦咩？ 廿八 廿幾啫嘛。 廿八咯，差唔多接近咯，接近都未到咯，就話 最老真正嘅三 結婚白落。 Lala都廿幾啦。 啊 啊！自稱十七歲嗰件都廿幾啦。 差唔多啦。 唔係我講啱啱裏邊嗰件啊， 係嘛？ 我知我內亂嘅。 內亂啫， 都係 好啦，其實講完啫，先退翻跳啊，講下《蛇蛙夫 game》。依個只《蛇蛙夫 game》嘅動畫又多喎，講《蛇蛙夫 game》 多都係嗰幾套啫。即唔係喺嗰期， 嗰期 因為 好 打咗幾套咁解。 調翻轉嗱，真啲嗱，都係真係講句，有陣時好多時啲嘢唔好將呢，即係其實講真係之前我自己都阿阿 V 都提過就係呢個唔係將一件事即日常化。蛇蛙夫 game 啊，你定係講啊槍 game 嗰個啊？ 係咯，槍 game 啊， 槍 game 嗰只， 槍 game 啊，蛇蛙夫 game 啊，槍 game。 蛇蛙夫 game 唔係蛇蛙夫 ，OK？ 搞清楚先，搞清楚先。 孫成拉 啊，嗱，唔係好啊，除咗講啦 ，SAO 外傳啦，嗰類已經係啦，跟住殺機部啦，跟住青春之 戰 啦，又 外傳 係 GGO 啊 ，GGO 咧，女主角係高中生嚟，唔係大學生嚟嘅，大學生嚟嘅， 咁有對 JK 啊嘛， 嗰對我哋 JS 啫喎， 嗱 JK 嚟嘅，但係佢似 JS 喎。 依個你問題， 但係中唔係中之人似 JS， 但係裏邊似得裏邊全部大媽喎。 嚇嚇，係啊，調翻轉嘅。 你即係差星紅白或啲角色個都 JS 噶啦。嚇！依個係作者問題，畫師問題。 大學生都 JS 啦喺裏邊。 嚇！係咯。咁呢套就算係水花夫 game 呢套，肯定應該係啦。 水花部咯， 係 咯。 跟住就係殺機杯啦，雖然拍得好爛套，同埋咩？拍到都唔知系啲垃即系几垃圾嘅咩？特例出 斯拉之高 叫斯三部， 系啊， 简称斯三部，即系拍得好烂，但系 边套啊？边 斯拉咯， 斯拉咯，斯拉部咯， 系斯拉部咯，斯拉部咯， 哦，斯沙 系啦，自大英雄斯三部咯。 嗱唔系嗱，我漫画我记得好似都立过下都 OK 嘅，系动画 唔 知讲到啲乜嘢， 唔系系成个喂动画系呢个系已经睇翻就系成个制作 team 都系唔知啲新人嚟嘅。算啦，呢、這個就依、這個係依、這個你嘅問題啦。但依、這個同埋青春機關槍咯，就係、是、個女成一個女仔。 青春機關槍嗰個就即係個女同班 男仔玩嘅。 嗰班男嘅係好似係社會人嚟嘅。 社會人嚟嘅。 社會 人。即係女子高生或者不 是 俾人玩。 女子高生啫嘛。 係啊，好奇怪嘅依、這個片依個香港人就一係咧就係嗱依套依青春機關槍同埋蜘蛛咧就係一個女仔或者一堆男生去玩，另一套就係成班女生去玩兩種嘅。 唔係 真嘅，最主要我真係覺得要 分 開，可以擺喺度講。 係啊， 即係佢裏邊有類似高生啫，純粹係。喂，如果你咁講就無人無知，好多作品都係 啊， 超 級選 嘅。反而你話《青春歌唱歌》其實都唔應該講嘅，後宮其實係逆 後宮， 後宮係其實。 少女向啊嘛， 少女向嘅。 唔係真嘅，佢女子高生只不過係個角色設定啫嘛，裏邊有幾多 JK 嘅元素裏邊啫，老實講。 唔係個女主角係咪 JK 其實都唔重要添啊。唔講都唔記得佢係 J.K. 嗰只啊！你以為佢可能真係可能絕學啊？即係十八歲嘅啦，嗰個 就咁 就畢業嘅啦， 可能 真 㗎。 因為點解嗱？真係我哋回顧翻原點先。點解我哋呢一節要提呢個女子高生 S 乜乜乜乜乜？就係即除咗賣嗰樣叉叉叉嗰樣嘢之外，就係要賣 J.K. 嘅特點啊嘛。但系你讲《春光窗》里边，我睇唔出有任何 J.K. 特点咯。 咁系， 咁就食饼嗰啲又系。 不过《萨拉基布》就系 呢个真系啦，但呢个系少女漫画嚟嘅，冇记错，系坚系唔系系女儿向咁制嘅。 女儿向 嘅， 真系搞笑嘅。 喂，但系其实动画已经比漫画收敛咗。 冇错， 我系第一次，我系好少可见动画系收敛过漫画噶。顶，我喺个睇漫画，我系。幾有點頂 唔 住過分 咧？因為動畫收，當然動畫俾佢收斂，因為動畫因為正常嚟講，動畫收斂過漫畫嘅，因為有咗啃喺動畫唔出得街。 我唔係嗰種收斂啊，我係話嗰種無字，即係無底線嗰種啊，即係嗰種賤啊！ 啊、女主角的戰格法啊。 唔係啊，好多時都是動畫冇咁戰嘅，好多嘢都是 即系切开已经唔系黑啊，已经系霉啊！呢、這个系呢、這个唔系切开唔系黑，系霉。 唔系你记住，因为你漫画，你只不过系作者同 编辑 同出版社去 control 个咧嗰个底线喺边。但系你去到动画漫画嘅制作委员会里边有好多人嘅，你记住嗰条底线就好难画噶啦，好多时 阿监督话。 如果我告诉你那套《Survive Gamble》是跟《美少女战士》同一本雜誌連載的， 很出奇的，很低估人家那時的底線，但那時癲上來可以很離譜的，尤其是大家不要經常想幼兒向的東西很順利，幼兒向的東西很離譜的東西是可以，因為算了，這是常說的一個另一個話題 了。 我剛才講運動，其實《丁金波》剛才我有講《丁金波》那套 佢少嘅話就唔會有出嚟，即係咩啊？點即係佢唔會咁受注目啦，或者即係唔會有咁多人嚟。 少嘅，如果少到某個地步，都會好受注目噶。其實 冰壺嗰啲啊，冰壺嗰啲啊，好似打 冰壺係冇冰壺先，好似冇喎。 冰壺連男嘅都冇啦，好似係嘛？你唔好玩啦，即係你連正常。 唔係啊，我未見嗰套作品寫冰壺啊。 就係咯。 即系 唔好讲历史高生先啦，先 嗱，反而你话嗱，我唔计系男定女，嚟高速滑冰我都睇过有漫画过，即系速度滑冰都有讲过。 唔系真嘅，你咁讲就无人无知噶啦。你东奥仲有好多项目冇漫画化，冇动画化。 奇妙嘢话，好多运动 雪橇都冇啦， 咪咯？滑雪有冇咧？唔好话都唔知 滑 雪都冇。 有。 动画就好似冇啦，但漫画应该有。 嗱，高台花式跳嗰只其实我睇过有漫画有提嘅，但系系咪主线我唔好记得啦，但系一定有提，有一定有人画。 跑步好似冇跑步就真系冇啦，跑步有。 跑咩？ 长跑啊！ 女子高生 S 跑步又好似唔太。 田径都冇啦，哇！跑步长跑田径嘅短平田径。 田径咪其实唔系冇。 有女子唔係有角色扮演 嘅， 但唔係做主題， 唔係攞嚟做主題咯。 即係嗰陣你唔係煙妹入邊啊？煙妹 唔好話煙妹啦，你話煙妹入邊太少啦。套阿爛尾公子佢自己嗰套涼風咪啊， 反而 個涼風咪係運動咯。其實佢入邊 煙妹 唔係㗎，你哋講起女性田徑輝，我諗起一套雖然唔係主軸，比較近期嘅落雨嗰套。 落雨， 我醒唔起全名，突然之間早幾季，即係早一年到㗎咋？講女主角， 唔係嗰套，唔係落雨 啊！女主角係前田健選手受咗傷之後，而家走咗去間家人餐廳打工，然之後走咗去追下後藤警部。 哦， 嗰套我記得啊，嗰套 愛在雨天青後， 冇錯。 愛在雨天青後， 即係女子田徑咯，女子田徑係絕對係。 唔係咁，你話不如講涼風啦，真係有講有個田徑噶嘛。 但係男女子啊嘛。 啊係，阿女不過佢係跳高，佢就唔係佢係競賽唔係田，唔係佢田賽。 佢田賽，你搞清楚咩就係田咩競先到。 佢係田賽唔係競賽，即係如果你話真係講真，田徑最麻煩嘅係講真，其實我覺得競賽都仲其實有，不過係真係唔多。田賽真係少， 印象中田徑系嘅或即係依類系嘅 漫畫都唔多， 好少嘅。所以只跑步係好難描寫嘅跑步， 跑步都仲有， 跑步 跑步就多， 跑步 係多， 跑步 係專係男性嗰邊，基本上就 咩 啊？女性就相對少嘅。 啱啱雙人前就熱咪講跑步咯 嚇， 相對少咯，即係因為難描寫 嘅。田賽仲麻煩， 定係炸鐵餅啊？就係圓球嗰啲，真係大佬話我點描寫啫？我都諗唔到點描寫真係。 不過未描寫先，個主角你想畫到咩樣咯？嗱，如果太靚咧，咁有冇說服力？ 唔係， 你太現實咧， 就一定賣唔到。 以前有一套十項全能嗰度嗰啲話你開，你就知道全部貴。 唔好話十項全能先，你咪自己睇翻奧運啲田賽嗰啲類似選手咩樣咯。 唔方之力， 唔系，仲要咗就系佢哋踢完球啊，或者佢以前有，而家唔知有冇练球啊？ 讲紧真嘅，但系真嘅，你又太过分嘅，即系田赛都有啲可以靓仔靓女嘅，你跳高跳远咁咪得咯？ 咩？外国嗰个咩跳撑杆跳女王嗰个咪其实好靓女咯？ 咁讲外国，即系香港个都唔差，跳高嗰、那个系，唉，真系。 但系问题就是。但 你又冇講泳游泳喎，你又 游泳啊？ 但係男性都第一件事， 女子高生游泳 先男。 我哋諗咩？我哋諗安達充嗰套咋？ 係咯，除咗嗰套仲有冇咧？ 仲有冇咧？印象中即係女子 男子大家會 男子多有幾套添？ 唔係你係俾套 free 啫嘛？你 free 頭入咗啫嘛？ 有幾套？仲做單 free 第一季啦 ，free 第二季啦。 不過嗰個唔 係 游水，個跳水 ，dive 啊！ Diver 係啊， 跳水嗰個跳水係啦。 喂，跳水其實調翻轉又真係唔多，男女子都相對嚟，大家都係。 佢 係 舊作， 除咗 dive 之外都冇第二套咯，好似。 唔係你嗰個跳水嘅話，你話大男子女子都唔多。 係咯。 雖然好似咁講話其實嘛，我即係雖然都係藝術分聚為重嘅，但係真係唔知點解花式溜冰反而真係多而其他呢啲喎，唔知點解喎？係咪真係可能因為？ 第一想起一樣嘢，雖然一定大量女子高生玩嘅，但係淨係講呢個題材嘅動漫畫唔多喎。身體操， 死啊！就諗到女番咋？ 女番咯 ，sorry。 你個名寫明係嘛？ 身體操女身體操啊！咁梗係諗起個套啦，叫佢又點叫？ 你啫， 你真係太肮脏啦！我淨係諗我即係講身體操講女子高生，梗係諗 touch 噶啦。 哇！經典到啊，唔係而家咁 咩 都有，雖然 咩啊走咗去做經理啦，呢期 兩嘢走咗 玩啦，佢 真係呃鬼， 但係真係好似冇攞嚟做，即係淨攞嚟做主線，真係好似唔覺喎。 唔覺啊！依 動畫唔覺，咩少女嘅即係少女漫嘅 有 男性就有套高飛外高飛，有體操嘅， 但係體操啫嘛，唔係身體操。 我知 係應該不如 你唔好話身體操啦，體操都唔多啦，頂。 本來女生應該多人玩，反而佢唔玩咯，少人玩咯，或者係 某程度上可能真係相對即係讀者啊，大家都無論係作者、編輯同睇讀者，大家都有色眼鏡。呢、這個我覺得係，所以某程度係幾卻步，同游泳有相似。反而即係其實唔係冇，但係即係游泳啊！呢啲其實我係一套半套漫畫都叫做睇過，但係大部分都係短篇，都係一兩本單行嗰類，就其實係都係海量嘅，但係真係得咁多嘅啫，即係寫得長嘅五本以上嘅都唔係好見好覺噶啦，真係真係好奇。 因為點講咧？又因為依類嘢，唉。噏落去又真係好微妙，你唔知點講落去好。 係啊，咁你都係其實圍繞都係主要。 咁但係一路講都係講緊啲好近代嘅作品，都係嗰句啦。我即係開麥前都有提嘅，即係女子高生其實咧呢個題材係自有永有，話俾你聽。即係好耐以前就已經有一啲女子高生 S 一啲我哋冇諗到嘅嘢㗎啦。 即係喎。 刑警。 哇 ！Skip 班。 係。 Skip 班。 女子高生 S 刑警。 即系男子高 skate 班，男子高生就刑警，我觉得好奇怪嘅。 喂，张国达除咗呢套之外，好似我谂唔到有第二套咯。 太经典啦吓，因为之后啲人冇，唔系佢呢个型造型 A 子都做揾呢个造型，跟咗呢个造型，但系唔系写呢样嘢啊嘛。佢搞事恶搞啊嘛 A 子。 咁 OK， 咁啊，女子高生呢个改造人超级英雄，变身超级英雄。 你變身超級英雄，你係 Q T N 嚟啊嘛， 冇錯。 但係你話反而套特攝英雄女Foot 嗰套啊嘛，個三國戰隊啊嘛，即係玩特攝嗰種，其實係咩叫特攝舞台 show 嗰、那個？即係 哦，我記得啦，做啲英雄 show 嗰個女子高生做搞女舞英雄 show。 你一講英雄 show， 我諗起你咁魔法少女我咧。 嗱，而家先嗱，有一樣搞清楚啦。 嗱，記住，魔法少女我咧都係女子高生嚟噶。 嗱，有一個更正先，就係頭先咧，我好似佢話女子高又超級英雄咧，我成日搞錯就係 等先，正常男正常人係唔會做超級英雄，但如果女高知 super hero show 咧就唔同啦。依、這個咧就正一般嚟講，因為有冇咧？因為後學員每個禮拜做一次嗰啲。有應都咗男都男男性做，因為 我所知其實有提過咧， 都有女性做， 唔係係有女子團體，男子高中生團為主嘅團體其實有一學好明一定有噶啦，係做特攝 show 呢樣嘢，但係女子團體我唔否定會冇咯。你話一個半個當然一定會有啦，咁始終都要有個戰隊拼噶嘛。 唔係戰隊拼嘅男人做噶。 唔係啊，戰隊拼變身前都有個女性喺度噶嘛。 有冇戰隊拼變身前都係男人咧？ 哦，呢、這個 真係我唔排除會冇，我唔否定。而家今年喂，講真，唔好話咩，佢唔出聲，你好多佢扮咗，你唔知道佢係男嚟噶。是好海量的，而家嗰啲佢哋嗰啲變裝其實好過分噶，好誇張噶。你睇下嗰啲咩大學嗰啲校唔係校草定校花嗰啲唔知咩選舉嗰啲，你嗰啲喂真係靚過你靚過大部分人噶，真係。 唔好話咩先啦，你 commit care 去男廁睇下嗰陣咪知咯。 即係 咁衰啫，咁又。不過嗱，講即係係講超級英雄。 嗱，你話講超級英雄 show， 我就覺得即係摔角。 女摔角多啊，反而依個亦多嘅， 但係唔係 高生摔角 都有喎、啊，我印象都有喎、啊。因為啱出名，我記得佢有套 《想成為世第一》啊。佢係出咗嚟打，出嚟做嘢啦。 即係我依家好有印象，我依家唔出添一時即係三。 想成為世第一啫嘛，講女子摔角嘅。 一時噏唔出添一時。 調轉都有啊，現實啊。 唔係現實，女子摔角好多，高生大聲做摔角好多嘅本。 唔係，係摔角完之後走去做聲優。 依個另一個問題啦，唔係做咗聲優之後，摔角，摔角做咗聲優 都 有， 兩 都有，兩都有， 都有係。摔角摔口有部好流行噶，係啦，最後啦， 算把啦，即係監監督下動畫走去做健美都有啦。 係嗰個係，係啦，係嗰個係你嗰個係你個問題咧。佢依奇嚟人啫，啲怪 我真係做到，我同佢講真 係。佢話我一練咗年半之後變咗咁大波，跟住嗰個主持話一年半冇可能要咁大件啊！你個波。不過另一個問題啦，依個係愛成語嘅問題啦，啱唔啱先？好啦，最後啦，最講求生啦，唔係求生，叫求生啦，最講到啦。 咩？生活旅行？ 唔係啊， 唔係嗰樣， 真係 survival 啊！ 租欄啊， 租欄啊， 啱啲貴嗰個啊。 Solandesca 係啦，真係租欄。 Solandesca 係啦，真係租欄啊！依套。 唔係，其實嗱，真係咁講句，主角係女子高生嘅話，其實。呢啲叫做 survival 形式嘅故事，其實真係其實又係多嘅，好似其實巨蟲戰巨蟲獵島嗰啲就係個主角，定係唔知邊套個主角都係女高生啦。 唔係套咩咪咯？學員孤島， 學員孤島唔算，學員孤島唔算，因為學員孤島其實就咩喪屍人冇陰功， 都係求生啦。 都係求生 啊！佢唔係野外求生啫嘛，但係佢都係末日求生都係。 但 係 佢係兩樣嘢，因為喪屍片本身係另一個 channel 嚟噶啦，喪屍片就。你唔能夠將喪屍，因為佢真係純粹做咩？即好似嗰啲鬼佬節目最拿手，或者日本節目就係掉你荒島度，即係兩個禮拜睇點樣求生嗰類嘢嚟噶嘛？女主 角唔止兩個禮拜，佢講斷月計喎，大佬。 依個真係多唔多啫？我真係考起依樣真 係。唔係嗱，佢純粹係即係好咁講啦。以故事嚟講，純粹求生其實難寫。而反而你話佢除咗求生之外，係要面對一啲不知名威脅嘅，其實反而呢個真係好簡單啊！調翻轉係二起故事啊，巨蟲獵島啊，Batum 啊，或者其他 係 Batum 算唔算 ？Batum 算 我唔係我意思係話呢種咁嘅 setting 啊，佢哋要有求生嘅知識，有求生嘅方式，再加埋佢哋，但係佢哋要打一啲冇嘢，例如。好似頭先咁講，你話海員孤島打喪屍，巨蟲獵島打啲唔知乜鬼嘅對巨大化嘅蟲，即係巨蟲獵島動畫好似唔知呢兩季啊嘛，呢下一季定下一季上啊嘛。佢我睇漫畫嗰度其實睇到，佢就係話啲蟲，因為個女主角就係又係以個老豆唔知咩人去教個中介式嘅女出嚟，係 佢係真係識曬啲昆蟲啊，識曬喺郊外點樣去生存啊嗰啲嘢，即係應該點樣注意啲乜嘢嗰啲嘢，即係租冷呢度又係都咁樣教、教個 Rambo 女出嚟啲嘢，即係 蛇叔女， 教蛇叔女呢啲，即係呢啲情況。 把道明未單嘅蛇叔女啊？ 唔係，即係呢啲情況，但係即係佢個架構就係佢因為咁樣，但係即係都咁講，真正淨係對喺自然環境生存，冇其他嘅。其實是難成為一個故事，所以大部分這個設定就是因為要設定它可以做這件事，然後但它真正寫的故事就是對抗一些不知名生命， 即是這個佐蘭迪斯卡這個情況呢，我的看法就是當你這類型的作品一扔到用女子高生做主角，那就一定是超級系的，不用想的，你多象徵都好你都是超級系的，因为有一样嘢你一定做唔到，女子高僧点可以污糟邋遢嘅咧？咁但系你唔污糟邋遢，又点会系求生咧？嗯， 蛇 叔 心， 虽然系绝对系超级系， 呢就冇。 等你个肺几个月以嚟，你啲校服都仲系咁靓仔嘅， 冇啦， 窿头发，你头发都仲系咁柔顺嘅，因为 呢个就。不知道，因為女高生是一種神神 心理。你說這個呢，其實有好幾套就不是女高生的，是即是講整間學校，即是套EX少年漂流啊，那幾個什麼伊甸圖書伊甸。不是 啊，當你全間學校因為有埋男呢，那就還可能會真實化到，即是都還可以污糟，因為一起污糟嘛，那就 OK 了。 是啊， 但是你純女子高生，因為你要賣女，你要賣樣嘛，咁就唔可以污糟邋遢啦， 难咯， 系啦，咁就超级系啦，咁就 超级晒，超级化咗就喺呢度， 呢个就 OK 啦。 即系其他嘢几着几真实都冇用噶啦，基本上咁就 剧情需要嘛，喂，系 唔系剧情？ 观众需要，观众唔想睇污糟糟女生又穿晒窿嘅，咁你而家 咩啊？穿窿都想睇噶，咪睇，即系想睇穿窿 残晒啊嘛，就唔想睇女性残晒， 但系佢唔想睇个女，你真系咁讲啦。正正式式， 你想想你找條女在荒島曬足你成個幾兩個月，你的皮膚 一來， 你的頭髮 一來，二來就是 你想想，不是很簡單的，你想想將個女子高生搞到卡薩威裡面貪坑成的死樣， 不是真的一樣東西。 Survival 很重要的一樣東西，其實就是食糧不足，沒可能還那麼吹彈老婆的， 唔係喎，美食翻嚟喎，你見佢食得幾豐富喎，其實 美食翻 食 嚟嘅。 即係呢個其實就係好大問題，即係唔好話唔係問題，而係即係你唔可能以兩邊即係樣嘢，即係你話一日半日或者係一個禮拜一段短時間嘅，同大陸好似咁講，係越斷越計，係其實一個禮拜之後，佢哋啲樣都潮都謝曬㗎啦。係 㗎。 你唔好話即三日啦， 三日都謝噶啦， 都謝 啦，係啦。 你唔好話啦，就淨係就算係去 camp 啊，去露營啊，三日啊，佢哋嗰啲啊都唔同曬啦。當然佢哋嗰啲有曬温泉嘅營地就唔同啦。但係如果你真係行山嘅，講真的，你喺山度行三日俾我啊，你出到嚟啊，你唔同曬噶啦，講真的。 咁就 OK 啦，咁差唔多有咩古靈精怪嘢咧？諗下先，好似 你又唔去 check 清楚嚟 check 咗，咪主要嗰啲係啊，但係邊有 check 咁多啊，大佬？ 咩啊？寫輕小説咧？ 輕小説話輕小説，喂，二世嘅 輕 寫輕小説， 喂，依個有 H game， 寫 H game， 寫輕小説，畫漫畫， 係啊，我諗起 有做動畫， 動畫都有， 做動畫 動畫嗰集，佢哋高中做咗一下啫， 做咗下啫嘛， 嗰係漫畫，少少。声声好似， 佢哋写 漫画，写漫画， 写写漫画老师 系咯， 写漫画老师， 高中生啫嘛，又系， 嗰唔系嗰个初中啊， 写小说，唔系佢阿哥写小说，佢做插画， 我插画，我调转， 但系佢哋讲嘅职业咯，佢系职业嚟嘅， 系啊， 唔系高中生写小说好普通啫嘛，一本， 唔系，其实出到嚟佢哋唔系诶。會有寫就唔奇，但係成班都係職業，仲要成班都係 紅曬 嘅， 真 係係紅到 嘅， 唔好話紅啦，係站得住腳嘅。其實幾超級嘅， 係 幾空想幾樣嘢就真係。 你講寫 game 都唔係女中高生啦，女性啫嘛，純粹係。 唔係有套《荒島》啊 ，H game 動 H game 嗰套 《敗向方向方隊》出定嗰套。 O K， 嗰套高中生嚟嘅。你其他話咩？你講 New Game 咯。 New Game 唔係 New Game 就唔係。 New Game 係自己自接啦，寫速啦。 New Game 係喺度寫速，寫速作弊。 寫速嚟 㗎，佢係職業嚟㗎。 New Game 嗰扎都叫寫速。你諗深啲， 佢啲好 間太陽光咯，嗰間 陽光 嗰間完全唔係黑心企業咯。 佢射速嘅話，佢真係射速，佢好痛苦啊！啲喎， 真係慘啊！即係你叫我哋朱元情何以堪啊！ 我哋唔係期待射速神動畫化咯。 咩？ 呢套我都有可能 嚇。 好啦，咁今個禮拜俾我依咩咩咩扯咗一頓啦，即係又捱咗兩個禮拜啦，又可以好啦。咁下個禮拜再諗下咩節目可以講啦。好，下個禮拜再見，拜拜。